就去爱，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Thank you.

否原谅我， 也注定有一点苦楚，不如自己亲手割破。 我失去你那一秒，心突然就变老。The day you went away， 喧闹的街没发现我的泪，被遗忘在街角。 我的脑海中，我不需要自由，只想背着他的梦，一步步向前走，他给的永远不重。 多少爱可以重来，有多少人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 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